船 big boat, little boat, float, float, float. 大船小船飘摇摇。Fancy boat, plain boat, float, boat, float. 那很豪华的船还有很普通的船。船呀飘摇摇。Boat in the bathtub. 还有船呀可以在我的浴缸里面去航行呢。I think that is a toy boat. 那这就是一只玩具船咯。Boat on the sea. 还有啊船可以在大海上航行呢。Boat to carry ducky. Boat to carry me. 小船不但可以拉着小鸭子去远行，而且船也可以拉着我去远行呢。Ferry boat, 这是轮渡。House boat, 这是游艇。Chug, chug, chug. 你快看呢，这艘船还能发出嘟嘟嘟这样的汽笛声呢。Motor boat, 这是摩托艇。Tug boat, 这是拖船。Lug,Lug, lug, 拉呀拉呀拉呀，哈哈。Boat packed with people. 这艘船上装满了人。Boat just for one. 这艘船上只能装一个人。That is a canoe.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独木舟皮划艇的意思。大家可以在麦格森二级别的书里面字母 C 当中找到 canoe 这个词。Busy, busy working boat. 还有很繁忙很繁忙的工作船呢。Wow, look, there are lots of wheels on the boat. 那你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过的关于轮子的故事。你看，有很多轮子现在被装到船上了吧。Boat just for fun. 还有很多很多的游戏的船。有好多小朋友可以坐在船上来玩呢。Old boat, 一艘又老又旧的船。New boat, 可是这是一艘新船。High boat, 很高很高的船。Low, 还有很矮很矮的船呢。Boat by itself, 还有一艘孤零零的一只小船。I think the man is fishing on the boat. 你快看呢，有一个男士，他正在船上钓鱼呢。Boats in a row. 你快看呢，这些船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码头上。The boats are in the dock. 那这些船都在码头上，可别忘了看一看麦格森二级别里面的关于字母 D 的那个小故事。Dinosaur 都去了哪儿啊？你就会发现 dock 码头这个词啦。Sailboat 这是一艘帆船。Showboat 这是一艘观光船，可以看戏的船。Fastboat 这是一艘开得很快的船。Slow 而这一只是开得很慢很慢的船呢。Boats, boats and more boats.船呀船呀，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船。 Go boats go， 快走吧船，我们一起去扬帆远航。 Wow，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通过船讲了很多很多的单词，比如说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快的慢的，这些都是正反义词呢。同时我们还学习了比如说 ferry boat 轮渡，还有 house boat 游艇， tug boat 拖船等等。 What is your favorite boat?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艘船呢？今天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用纸折出一只纸船，然后让他们可以在水上飘一飘，看看它能不能飘起来，好吗？ Thank you.Please read the story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Question number one. How many kinds of boats are there in the story? 那在故事当中，我们见识到了有多少种船呢？请你再查一查好吗？